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16集。 朱韵鬼使神差伸出手，想要把照片拿回来。 老实点。 朱韵一惊，以为李勋后背长眼睛了，结果一转眼跟他在桌旁的镜子里对个正着。朱韵淡定地躺回去，明明是他的东西，怎么反倒他像贼一样？李勋的视线也回到屏幕上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朱韵依旧毫无睡意，他盯着天花板问道， 你过年去哪儿？ 睡你的觉。 傅一卓过年回家吗？ 可能吧。 李寻敷衍道。 他要是回家，你去哪儿过年？ 李寻专心致志写代码，连敷衍都懒得给。他不回答，朱韵翻过身。 算了。 这回换成他没动静了。李寻敲键盘的手慢慢停下，过了好久，低声说。 他应该不回家。 朱韵又翻回来。 你去他那？ 嗯。 好吧，你帮我祝他新年快乐。 可以。 那我睡了。 嗯。 你。 李寻狠狠扣电脑，拧过头。 睡了睡了。 李寻死盯着他。朱韵拿脚趾头也想得到现在他的脸色。他用被子紧紧蒙住头，再不敢动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宿醉的朱韵头疼眼花，记忆混乱。李寻已经不在了，旁边的床被子已经叠好，枕头放在上面。朱韵稍稍惊讶，因为在他的记忆里，李寻从来不会收拾床铺。坐牢养成的好习惯。李寻不知所踪，朱韵给赵腾打电话，赵腾迷迷糊糊间接通，没说几句就挂断了。他透露出昨晚麻将打了通宵，他们凌晨五点才睡觉，要全员清醒，至少也得中午。朱韵洗漱完毕去餐厅吃早饭，路上给李寻发短信。 你在哪儿呢？ 过几分钟李寻回复。 出去买烟了。 你吃早饭了没？ 没。 朱韵走到自助餐区，他想李寻应该也没兴趣来这边吃早饭，便问服务员说， 我带几块面包走行吗？ 服务员态度和善。 当然可以。 朱韵自己也不在这儿吃了，拿了几块面包还有香肠和果酱装起来带走。他问李寻的位置，他正在昨天的室外温泉区。朱韵过去的时候看到他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对着远处山峦抽烟。朱韵将装面包的袋子掉在他眼前。 香肠和果酱的，你吃哪个？ 李寻看着面前袋子，半天开口。 我要咸菜的。 他拿袋子糊他脸，李寻扯着嘴角懒散笑，拿过加香肠的面包。朱韵坐在旁边吃起来。他们面前就有一座温泉池，是以温度不至于太冷。早晨的空气清新，朱韵眺望烟雾缭绕的远方，想起苏轼《行香子》里的几句话：但远山长，云山乱，小山青。 董思阳选的这个地方还挺有情调的。 朱韵嚼着面包说。李寻嗯了一声。 明天就是除夕了。 他又嗯了一声。 新年快乐。 你也是。 朱韵想了想又说， 明年加油。 他似乎笑了。 你也是。 下午两点，董思阳最后一个醒了，赵腾过来下通知，收拾东西准备返程。回去的路上大家有说有笑，赵腾凑到李寻身边小声问怎么样，被李寻一掌推了回去。他们回到公司的时候已经偏傍晚了，朱韵着急赶车直接走了。 临走时，张放跑过来拉住他，紧紧握着他的手，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。 哎，你明年一定要来上班啊。 朱韵甚是奇怪。 我不来上班还能去哪儿？ 后来赵腾告诉他，张放一直担心朱韵会跳槽离开飞扬。年会打麻将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件事。朱韵打趣道， 你们就不担心李寻走吗？他实力比我强啊。 赵腾摇头说， 李寻很厉害，但他那人太毒了，有距离感，大家更喜欢你，更担心你走。 朱韵听完心情复杂，不知该喜该忧。今年过年，朱韵家里格外热闹，母亲心情好得离奇，大包大揽操办了整个家族的聚会。聚会上，几个叔叔婶婶旁敲侧击朱韵的个人情况，母亲语气埋怨道， 别问他，他懂什么，拖拖拉拉。 现在也该考虑了。 是啊，都多大的人了。 人家又问朱韵现在在哪儿高就，母亲说， 他自己单干呢，事情得一样一样解决，都是大事，要慎重。 朱韵在旁吃饭，闷声不吭。母亲的习惯是家里事不往台面上摆。等所有的聚会都结束后，他找到朱韵，问他， 哎，你怎么没把田画家叫来？ 朱韵心说，你办这么多聚会，难道专门为了等田修竹上门吗？ 你们现在怎么样了？ 朱韵支支吾吾， 没怎么样。 没怎么样是怎么样？ 朱韵好像忽然之间对手里的杯子产生无限兴趣，全神贯注盯着看。母亲沉声， 你明年也28了，不小了，难道想拖到30岁吗？ 朱韵抬眼故作震惊道， 天，我都28了。 母亲一拍桌子，朱韵头又垂下去了。整场谈话朱韵都在顾左右而言他，不支持也不反对，给的答案永远模棱两可。现阶段他别无他法，只能这样与母亲虚与委蛇。只要母亲的注意力还放在他的婚姻大事上，就不会过多关注他的工作。因为在母亲看来，婚姻肯定要比工作更重要一些。母亲至今不知道他在飞扬公司上班，更不知道李寻也在那儿，这是颗隐形的炸弹。朱韵知道早晚要爆，但能拖多久是多久，他需要维持这个基本现状，最起码要瞒住起步阶段。人的精力有限，现在光应对公司的项目就已经让他精疲力竭，他根本不可能再去跟父母对抗。朱韵怀抱阿 Q 精神过大年，想好好轻松几天再回去奋战，结果大年初四公司传来一个消息，无敌武将的后台被人黑了。消息是张放告诉朱韵的，他在电话里哭天抹泪， 哎，我们这个项目怎么这么多灾多难呀。 朱韵凝眉道， 你先别慌，把事情说清楚。 张放不懂具体的技术细节，朱韵问不出所以然来，他又联系李寻，李寻也没有多说，只是让他好好过年便挂断了。之后不管朱韵再怎么打电话，他都不接了。董思阳的电话常年不通，朱韵没办法，一个电话直接打给傅一卓，却意外地得到他今年被亲爹拉到美帝过年的消息。朱韵疑惑道， 你不在国内？ 对啊。 朱韵甚至暂时忘了无敌武将的事，问他， 那李寻今年跟谁过年？ 傅一卓奇怪道， 神敌啊。怎么了？我年前要他跟我一起来美国，他没同意，我问他去哪儿，他说去仁迪那里。 仁迪新年有6场演出，全国各地跑，他往哪儿去？ 傅一卓哑然， 弟妹 行了。 朱韵知道傅一卓想说什么， 直接道： 我大概能猜出他去哪儿了，你过你的年吧。 朱韵放下电话，直接打包行李。母亲见了问： 你要干嘛呀？ 我提前回去几天。 提前回去？为什么？ 朱韵含糊地说： 有点事。 他不详细解释。母亲那边端着茶杯思忖片刻，认定朱韵提前回去是想趁着假期找田修竹待几天，默认同意了。 你等着，我买了点东西给田画家，你帮我带过去。 母亲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拿给朱韵。朱韵惊讶： 你什么时候买的？ 母亲批评道： 一点礼数都没有，等着你准备，黄花菜都凉了。 朱韵拎着大包小裹默默离去。朱韵着急往回赶，可惜当天车票都已经没了，他干脆自己驾车走高速。冬夜车况不好，朱韵开了5个多小时才到，已经是午夜了。过年的创业园区空空荡荡，朱韵开车开得肩膀僵硬。他下车仰头看，整栋楼里只有12层的一家公司亮着灯。朱韵原地站了一会儿，口中呼出阵阵白气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